好， 各位案爆法律短评又开始啦。咁啊，人民要说话，即系我们要开麦，咁咧个台就执咗噶啦。不过即系借块 backdrop 洗洗，嗱发觉仲喺度，系咪？咁啊，今年最后一日，咁啊，即系今年第二日，今日有单嘢都几法律嘢都几令人失望嘅吓，就系、是、有位14岁嘅少女啦，因为喺连农场嗰度就。graffiti 啊，即係畫啲嘢咁啦嚇，我們要普選嗰挺啦，俾14嘅差人圍兼且拉咗算啦，咁扣留一輪之後，咁咧佢係向法庭申請咗呢、這個保護令，咁其實咧就擠咗佢去就係、是、女童院咁樣，咁呢個即係據了解咧，這個女童院就唔係懲教署嘅。即係唔係即係係社署辦嘅，即係一啲其實收容啲父母管唔掂啊。咁呢類案件咧，其實嗰啲兒童法庭係成日有嘅。咁咧好多時係個父母即係直情係要求即係個社工轉介咁樣，即係佢係攞咗個令咧，咁啊擺咗佢個女童院嗰度，咁啊變咗其實係照顧嗰個女童，即係嗰個細路啊。咁而我坐過呢啲咧，通常我呢啲咧個官就唔係特別叻嘅，不過就好好人嘅，通常都兒童法庭。咁但係今次就懵啲啊，即係懵咗啲啊，我覺得。咁啊，因為成件事咧唔係一個照顧個細路嘅問題，個細路其實冇大問題，係嘛？我哋大家都知。咁咧，佢只係做咗啲咩嘢咧？咁樣就係佢畫牆啫，係咪？咁咧而咧。就算你唔想佢作畫牆，嗰父親已經話我可以跟住佢啦，日日及住佢啦，一齊去陪住佢啦咁。咁其實係呢個咁嘅承諾係足夠嘅，係。咁而家就送咗佢嗰個兒童院嗰度。咁咧就喺個細路嘅意識裏邊咧，或者其他年青人嘅意識裏邊咧，咁就好似失去咗自由，好似一個懲罰。咁呢個成件事就好弊嘅，即係做得好用呢樣嘢，本來唔係個意思咧，變咗係咁嘅意思。咁而呢個咁嘅律政司咧，嚇、啊、袁國強啦嚇，呢、啊這個689政府咧挖空心思咧，就用呢啲咁嘅法律嘅嘢咧，就去達到一個政治目的，就係、是、阻嚇啲人唔好再去畫個牆。咁人哋掛獅子山掛嗰啲咪點啊嚇？咁、啊、嚇、啊、拉到又點啊咁？嗱，畫個牆咁，最近事咩咧？我諗連手行為都未必使，可能罰款200，土地方咁，嗰粉筆嚟啫嘛，係咪？即係你嚴重曬有限，咁你有咩理由運咗個人嘅咧？係咪？咁對於呢啲咁嘅佢即係呢啲咁嘅女童院咧，其實就唔係想象中咁嘅，其實好多社工嘅。我見過啲官即係鼓勵嗰啲細路，啲細路唔中意啊，俾人管啊嘛。咁成日出翻嚟嘅咧，父母都好似幫佢手，咁但係啲官咧勸佢去嘅，因為嗰度啊先生多，咁啊小班教好啊，你知啦，你好多人排隊上去都唔俾去㗎，即係唔係好多位嘅咋，咁所以就即係成日選，即係見啲細路有時自己即係想走啦，咁就叫佢嗱你留耐啲啦，住多幾個月啦咁，咁其實係一個本來係一個冇乜地嘅地方，但係今次咁樣用咧，你可見係呢個。政府咧係幾咁唔妥啊，挖空心思。嗱，俾大家嘅觀感都係啊，大家譁然嘅，係咪？哇，咁樣都可以冇咗自由，人身自由咁。咁可以點做咧？咁其實好直接咧，就係即刻去上訴，即刻上訴。咁啊，仲未遲啊，聽日仲開庭啦，或者係即係即刻，即係揀啱即係31號、30號去做呢咁嘢。咁啊，即刻。同佢做咯，聽日係咪？聽日應該都唔係假期啊，1號先係假期啊。咁啊，叫啲律師即係同佢做上訴，拎翻佢出嚟。咁民主黨嗰啲要做，或者必要時申請人身保護令啦。如果認為一個政治迫害，嗱，其實個理據係點咧？其實好簡單啫。嗰、那個細路係冇做任何唔妥嘅嘢，佢做嘅嘢都係表達意見嘅自由。而呢樣嘢係人權宣言裏面俾咗嘅。嗱，而且喺國際上係疑似大方嘅，即係兒童嘅權利、表達意見權利係同成年人一樣 所以不应该用一些保护儿童的法律调转头去框管影响了他那个权利。是不是那这个政府是这样的，一般都没有那实在上很令人遗憾。但是大家就怎么看呢，这件事即是会不会因此而惊了呢，小朋友们。我觉得这样千万不要负面看，也不要因此而很憎恨这个官啊政府啊这样。不需要，反而认识清楚这件事。所有事都是你要想啊，为什么？当然 你想了知道你明白，跟我你的理解跟我差不多。但是要自己一个理解一个正义，理解一个人之后你应该怎么做。是吧，我就建议家长是陪埋啲细路去练农场嗰度连返张 sticker 好，写几个字好，拉一齐拉，是吧，因为你咁先係实践一个公民，其实都唔算係不合作，你行使你嘅权利嘅，其实有人咁干扰你嘅自由，咁呢个係好荒谬，係咪，你一齐做佢就耐你唔好，是吧，类似咁行为，咁大家係认真考虑下，就算唔係咁你都要諗下，唔好啦都唔好做啦，咁唔好做都系一个选择嚟嘅，唔无谓对若干，你其他方面做嘢啦，诸如此类都系个。但系你谂下一件事啊，咁成件事系即系我哋睇读法律嘅人睇就好荒谬。咁样用利用法律就已经系无所不用其极，极之荒谬。咁而我哋个法律制度如果仲系有啲独立性，仲有啲用嘅咧，咁系应该有啲正义嘅律师去帮佢重速搞翻清楚一件事，就唔好俾一个错误嘅信息嘅社会，系。或者是我們沒有辦法了，我們要做順民了，這樣這個結果就往往就反為最差、啊、好啦，那啊看看明晚去不去救烏啦、啊、在想 Happy New Year。